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上世纪九十年代，随住互联网嘅发展咧，网络文学应运而生。数码时代亦都令到文学形态发生改变，唔单止系写作门槛低咗，作品更加容易被睇到。网络亦都成为咗一个开放贴地嘅平台，令拥有作家梦嘅大众可以一展身手。今日我哋讲下网络文学，先介绍我嘅拍档。我右手边有组织心有家黄仲远 Muse。 Hello， 大家好。 有导演黎宇文 Morris。 Hello， 大家好。 同埋作者编剧吴子文 Momo。 Hello， 大家好。 大家咧参与呢一个网络文学咧，系咩程度嘅参与啊？系嗰啲叫做 CD-ROM，即系斋睇唔做嘢嘅。定係還是係有份寫啊，有份去傳播啊，邊一種多啲呢？ 我就網絡為主啦，文學就會少啲。所以咧就但係咧我就係嗰隻 CD-ROM 嗰隻，即係我會係齋睇，即係例如有一啲嘅散文啦，或者有一啲嘅短篇小説，或者有一啲咧已經網絡風行得好緊要嘅一啲嘅古仔，咁我就會去睇 咯。係啦 ，Morris， 我啊。有寫過下，但都唔係咩文學啦，都係網絡為主啦，我都係。咁即係好早啦，即係呢個部落格年代咧，咁即係大家都興好似寫下啲嘢分享下嘛，即係喂食嗰啲咩，其實同而家個狀態好似嘅，即係食嗰啲乜嘢，或者去咗邊個旅遊。但係咧，我哋就會用一個比較一篇文章嘅方法去寫。就而家因為好零碎嘛，有時幾句説話加幅相，但係以前可能我哋要真係度好點樣寫，即係有幾多張相個。點樣編排啲位置？真係一篇嘢可能唔長嘅，可能幾百字、一千字，咁但係真係會俾心機去寫嗰篇嘢咯。咁就嗰陣時都有寫下咁叫做。 因為基於我哋三個係老文青啦，即係我哋第一次投稿嘅時候仲係報紙同埋雜誌時期啊，所以請咗Momo上嚟，就真係成長於網絡時候啦。你應該參與度應該係我哋四個裏面最高 的。我咧主要係工作方面嘅參與啦。咁我啱啱開始寫小說，都算係喺網絡上面發表嘅。咁但係最近咧，主要係改編一啲比較出名嘅網絡小說作為編劇，所以咧望住網絡小說就係工作兩個字。 但係最早參與嘅時候應該未係工作㗎嘛？即、就、係、是、一開始係咪都仲係讀書時期？ 最早參與咧都係睇下啲網絡小說啦，但係後屘就做咗演員。咁演員你知有好。多嘅空閒嘅時間，我哋需要等待有戲拍啦。咁喺等待嘅時間中咧，我就心諗，做編劇都係一樣嘢，但係我都想寫下自己嘅嘢。咁我開始有時喺片場嘅角落頭，跟住攞個筆記簿電腦開始喺度寫，跟住就開始寫網絡小説咯。 喺我記憶中，即係我長時間都喺學院裏面啦。我記得網絡。文學成為一個學術會討論的議題咧，大概是千禧先出現。咁通常學院同個現實又會有時差啦。咁所以追翻上去咧，其實網絡文學出現差唔多，大家都會討論就可能係1992年開始真係掀起咗喺網上發表小說啦。但我係會覺得網絡文學呢個討論咧，其實呢個字本身咧，其實好鬆下嘅。即係唔係我哋傳統理解嘅所謂小說或者詩先係文學？其實好多時網絡文學係可能從散文啊、隨筆啊等等都會開始組成呢個網絡文學嘅整個家庭、整個集啊，整個一個大嘅集聚集嘅一個狀態。所以定義上其實都可以傾下。 應該咁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因為網絡文學，所以我成日諗緊，其實係咪個載體唔同咧？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好似話我哋投稿要投報紙啦，或者投一啲嘅季刊啊、周刊嘅。咁但係網絡出現嘅時候，我哋就大家都係即係作家啦，可以咁講。咁我哋自己可以擺上去一啲嘅平台啦，咁樣去做嘅時候，咁點樣定義嗰一啲嘅文章或者嗰一啲嘅創作係屬於文學啊，定係咩咧？即係好雜噶嘛，好正如我哋即係一開始喺網絡度去睇文章或者寫文章嘅時候，大家都係啲題目係五花八門嘅。咁我覺得網絡文學最大嘅特色就係話佢有好多好通俗。或者是我哋常見嘅一啲嘅題目，或者另一個極端就係一啲好冷門嘅，因為其實冷門到可能冇機會投稿嘅，其實即係唔會理佢嘅，咁佢咪自己有一個平台去發表咯。所以我覺得喺兩個極端會出現咗咯， 我自己覺得網絡文學係後期討論嗰啲係比較網絡 文學嘅，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咧，一開頭嘅網絡文學嗰、那個網絡咧，佢真係一個渠道嚟嘅啫，即係等於就話，如果我哋而家話手語文學，即係我哋用手語嚟到去叫做表達一篇散文出嚟嘅，或者一個感覺出嚟，一篇詩出嚟嘅，其實都會有唔同嘅，即刻會傾下啊，手語散文會係點樣咧？其實係同嗰個載體嗰個情況。而我覺得一開頭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多係我純粹係有一個發表嘅空間，我冇諗過網絡呢個生態裏面文學係會點存在。我純粹我嗰時覺得會睇咧就係、是。有一個發放嘅渠道啊，好似幾方便喎，不如我擺上去啊。所以我自己會當咧，一開頭有一啲嘅網下嘅文章，佢純粹變網上，我自己都認為佢唔算係而家所講嘅網絡文學。 哦、你咁嚴謹嘅，因為咧，我對於網絡文學嗰個理解，首先係去翻個網絡嘅性質先。我哋當然係經歷緊所謂現代嘅世界，現代世界係一個系統化嘅世界，所以有好多我哋叫 gatekeeper， 即係話咧守門口嘅人去守住咗個雜誌，守住咗報紙，咁然後佢就會有個所謂啊保持嗰個質素，因此咧我就要收唔同嘅文嘅時候咧，就睇下邊啲刊登，邊啲唔刊登。網絡嘅出現其中一個最大嘅轉變就係佢冇咗呢個守門人嘅，一開始其實大家去寫喺網絡上面寫咧，其實係一個好似係自平台嘅，即係我自己就要寫啫嘛。即係我想寫咩，我咪寫咩，所以先會出現 Morris 剛才講話有啲好 niche 嘅，有啲好偏嘅都會寫到嘅，因為我真係中意寫咩寫咩。慢慢當真係好多嘅時候咧，人嗰個習性就係咁啦，就又要想保持翻個質素喎，咁我組織一下啲平台先啦，即係篩走啲先，即係米蝦寫得太差就唔好俾入嚟啦，咁樣咁啊，仲要嗰啲幾好啊，咁樣就入嚟啦。又開始有翻呢樣嘢，但一開始網絡文學或者網絡文字嗰種，對於我嚟講嗰種著弱咧，係佢好似翻翻以前。你講唐宋時期冇邊有一個系統化叫做你寫完之後，你哋投稿話俾你聽得唔得到冇㗎，即係李白要寫就寫㗎啦，蘇軾要寫就寫㗎，寫完之後你中意睇就睇，唔中意就算啦咁。咁但係網絡一開始咧，其實係有一種幾自由奔放嘅狀態，大家係好著弱去參與呢個創作嘅狀態。 係啊，嗰陣時因為我覺得網絡文學真係市場決定嘅，即係大家中意睇咩。就可以決定到你寫咩咯。我記得我細個最早睇網絡小説應該係叫第一次親密接觸，即係好細個睇。 你講個作品名 作品名啊，佢係佢好特別嘅，佢係佢嘅方式係普通我哋睇個文學係一個小説咁樣一張一張咁啊，佢全部係聊天記錄嚟嘅。 哦， 咁有兩個網名啦，即係一個女仔叫輕舞飛揚，另一個唔記得叫咩，咗好有個時代嘅特色嘅名啦。跟住佢哋開始咧咩早晨啊，跟住講每日發生咩事啊，跟住最後八八六八八六啊，即係拜拜啦咁樣。跟住原來係一個愛情故事嚟嘅，所以我細個第一次睇就覺得，哦，原來小説係咁樣寫嘅。 新嘅形式 係啦， 我諗網絡文學讓好多作者係可以試好多，平時我哋覺得唔會用咁嘅方法去記錄，但係正正就係網絡嗰班人用嗰班人，佢用咁嘅方式去聊天，然後就攞嗰個聊天記錄作為個文字嘅形式，咁呢個亦都係網絡時期我哋會見到嘅新嘗試。 係啊，我覺得呢個就似趨向啦，佢可能一開頭寫嘅時候。冇特別咁諗過話因為網絡有啲咩特性，因為網上嘅人如果佢哋去睇文學有啲咩特性，所以我應該要點樣做係啦。但係我覺得佢嗰個趨向點解佢會係我如果我記得佢係第一個算係紅，大家都會好熱烈咁討論嘅一個網絡嘅文學啦，或者小說啦。就係因為佢貼近嗰個特性，但係其實之前咧已經有好多嘅類似嗰啲。blog 啊，或者係有其他嗰啲小説咧，但係嗰啲我覺得就會似係佢擺上網，但係其實佢冇咗網絡嗰種嘅特性，例如就係話我自己中意寫乜就寫乜，根本就冇出版商啦，冇一個慣性啦，可以去局限咗我大概會點做嘅。我自己個性格係想寫咩，平時可能啲人唔中意嘅，我而家自己要試下，冇人睇冇乜所謂啊。係啊，因為我成本好低，我覺得嗰個情況類似呢啲對話形式嘅話咧，我覺得係如果唔係個出名嘅作者嘅話，佢幾難去出版到嘅。咁嗰個我覺得就會似啦，咁大家就會開始由嗰刻嗰度裏邊咧，我覺得趨向開始有一個網絡文學咧，大家會捉一捉咧。在網絡裏面究竟怎樣受歡迎的呢？大家喜歡會看什麼呢？開始我覺得那個時候就會形成了。 其實頭先講到嘅形式咧，即係話對話咧，即係其實就貼近我哋局當時啊，用一啲嘅譬如話 ICQ 啊。即一句一句，我哋唔會一大段嘢打出嚟噶嘛，其實就係一句一句嘅對話所形成，所以好似你頭先你話齋，就貼近咗我哋本來喺嗰個開始嘅網絡文化，大家溝通嗰個方法，即係唔好話一啲嘅頭先講一啲嘅短嘅字句，或者用一啲數字去代表某一啲嘅情緒啊，或者各類嘅嘢，係呢一啲咁樣嘅組織嘅文學方法咧，其實就已經同我哋即如果唔係有因為個網絡嗰個發展。可能我睇唔明嘅，即係如果有一個人突然間寫啲咁樣嘅對話形式咧，可能我哋如果擺出版咗或者喺報紙，咩嚟嘅咧咁樣？但係因為我已經習慣咗網絡溝通嗰個方法嗰個形式，咁就形成咗真係好似你話齋嗰陣時真係開始出現呢一類，即係你有上網你就明佢講乜嗰種啦。 即係以前就書信體啫嘛，同埋大家互相寫信，然後就夾翻埋就一本小説。去到網絡嘅時期，咁大家用個聊天記錄。但係得意嘅就係剛才即係 Momo 講話。市場導向啦，個市場可能再準確啲嘅，就係個市場唔係一個我哋話就咁大眾市場，而係真係網絡群眾嘅市場。 嗯， 即係究竟個網絡係流行緊啲咩啦？佢哋講緊啲咩咧？嗱，呢個都令到網絡文學咧有一種我哋叫做短暫性。嗱，你可以話佢係流行性，即係話佢會可以一紙風行好快嘅，個一紙都唔係一張紙啦，即係總之突然間一葉風行。但係佢亦都可能好快就會過去嘅，因為佢要承接緊當時嘅一個熱潮啊，或者當時用語，例如886，你而家再講 咩嚟㗎？ 叔叔 係啊，即係佢即時就嗌翻我哋個輩份啦。即係所以嗰樣嘢都係我估係網絡文化裏邊或者文學裏邊一個幾重要嘅元素，即係個即時性本身 係。但係依家就會工業化多啲咯，就會好長好長，可能個即時性就冇咁明顯啦。 係。 不過呢一個嘅佢嗰啲叫 fast fail 咧，即係係好網絡文化嘅，即係我快啲出嚟，我最多快啲衰。 嗯， 俾我知道有幾衰或者有幾好嘅時候，我就即刻可以做第二樣嘢。 係，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特色或者一個定義。 但同時間亦都會創造神話。 嗯， 即係網絡文學係一個創造神話嘅地方嚟嘅。突然間有個不知名嘅作者紅咗啦，又或者有一個作者好似冇乜讀者，但係咧佢不斷寫，寫咗好多年，終於就完成了。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究竟網絡文學裏邊有咩特別嘅特性同埋美學。下一節我哋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下網絡文學嘅。剛才咧講到網絡文學咧有個特別嘅特質，就係佢個即時性，即係佢可能係會好快，即係快地大熱，又可能會好快咁過。當然有特例嘅，即係有啲係好持續好耐，跟住再轉為其他東西。咁我等陣先慢慢講啦。仲有咩網絡文學嘅特性係同其他文學作品可能會有唔同嘅？ 我覺得係嗱，佢會跟個熱潮嘅。即係話，你可以咁講嘅，似以前港產片咁樣咧。當你一打鬥就全部打鬥，一卧底就全部都卧底，一追女仔就全部都追女仔。咁佢係好跟，好似頭先阿毛毛都有講咧，就係好跟嗰個市場。其實嗰個市場就係網民嗰時興傾啲乜嘢，同埋講啲乜嘢。咁嗰個時候咧，就大家例如有一段時間咧，穿越。基本上咧，你係睇任何小説啦、文啦、散文啦，無端端都要穿越落去。 穿完嘅啦咩？我以為仲穿緊嘅喎， 而家仲穿緊。 因為審查電視劇審查有段時間係唔可以穿越，所以就 停咗。 停咗一段穿越係嘛？ 停咗。 係啊，呢啲都係一個風潮咁樣嘅 topic。某程度上我覺得某啲作者係真係網絡文學作者，佢係。唔係寫自己嘢，係寫緊網絡要啲乜嘢。 係，但係剛才即係 Momo 講話，即係電視劇有電視劇嘅情況啦。但係小説網路上邊係咪又可以叫做放翻輕啲？即係意思係冇思考計算太多，而係真係按翻個類型個潮流去寫。 但係其實每一個網站佢都有自己 即係最 hit 嘅嗰啲類別嘅，其實而家嘅類型化已經分得好清晰啦。我哋網絡小說主要喺內地嚟講有男頻同埋女頻啦。 係咩意思啊？ 男頻 解釋下先。 男頻就係主要男性受眾，咁主要嘅題材就係玄幻啦、修仙啦，跟住 修仙、 黑幫啦、商戰啦、權謀啦、歷史啦，即係相對嚟講男性觀眾會讀者會多啲，而女頻咧就主要係古裝言情啦。霸道總裁啦，都市甜寵啦，或者女性現代女性嘅一啲題材啦。 點解霸道總裁嘅時候係你嘅？ 係咯，點解？霸道總裁， 我哋有傾開啊！ 我作為主持人移民嘅呢個對 白，好好，你幫我澄清咗，俾個機會。 佢仲有仲有總裁 feel 喺攞住個 pen。 霸道總裁真係我都唔明點解會咁多嘅，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分類而家真係好清楚，但係我係諗緊啊，佢幾時分得咁清嘅呢？因為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即係百花齊放嘛，大家都其實唔分，但係我覺得反而係佢有一個好大嘅特性，就係佢可以跟到個社會，即係唔好話係嗰個網絡嘅族群發生咩事，係個社會有啲乜嘢熱門嘅 topic 出咗嚟嘅時候，佢點樣好易好快咁樣寫咗啲嘢。擺咗落去一個網絡嘅文學裏面，無論佢係小説好，或者係其他類型嘅文章，而令到嗰件事，即係當然佢寫得好唔好，中唔中，但起碼佢能夠好快可以喺嗰個社會本身有個好熱嘅 topic 嘅時候擺落去嘅時候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所謂嘅熱潮。但當然可能社會當呢件事退嘅時候，可能佢亦都退咗落嚟啦，但亦都有可能繼續持續，即係如果佢真係寫得即係哇好古仔式啊，小説式嘅，咁可能佢可以繼續有佢嗰個文學性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 因為咧喺千禧年啦，即係網絡文學對於作者嚟講咧係一件好雀躍嘅現象嚟嘅，即係原因係有人同你講咧，我會每個月俾錢你去睇你嘅文章。 嗯， 你諗下作為作者。即係幾乎我哋係貼錢，你可唔可以登我嘅文章嘅一個狀態咁啊？而家同你講話就係大家係會俾錢嚟睇嘅。當時有好多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好多計算方法嘅。我記得有人係有啲平台就係月費式嘅，即係俾幾多錢就無限睇啦。有啲平台咧，我記得嗰陣時係咁嘅，即係約稿，即係同我約稿咁樣啦，係話哦，你寫13章咁先算啦，頭兩張免費。跟住每張咧，啲讀者就再俾錢1蚊咁樣再睇啦。咁但係當你個華文世界嘅讀者夠多嘅時候，1蚊都好多錢啦，可以咁。好多咁嘅計算方法，令到作者突然間明白翻咧，哦，原來我寫啲嘢咧係值錢嘅。 係啊。同埋作者一定要聽讀者話㗎，因為佢先係你嘅米飯班主，佢唔訂閱你嘅話，你就冇得再寫落去啦。所以咧就會有啲情況出現，就係譬如話有啲男頻嘅作者啦，寫啲先合修仙題材啦。有好多女主角嘅入面通常開後宮噶嘛，好多女噶嘛。咁但係咧個讀者就會好中意其中一個。就係話我要你寫多啲呢個，我要呢個係第一女主角。係，跟住個作者雖然佢心目中可能中意另一個，但係都冇辦法要寫到個男主角專一少少對住嗰個讀者中意嘅女主角。呢個情況都成日出現嘅。 即係如果金庸喺今時今日寫《鹿鼎記》就慘啦。 係啦。 但呢個係講到網絡文學嘅一個特點，就係作者同讀者之間距離好近。 但我想問咧，咁樣嘅情況會唔會令到作者一開頭係對於網絡文學係好興奮，係因為月費啦，會睇到自己嘅價值啦。但係佢發現咧，其實冇咗自己嘅一啲嘅某程度主導性。其實有人講咧，就係網絡文學裏面咧，其實作者嘅性格係會顯現出嚟嘅。但係其實我某程度上都可以覺得係咁樣嘅。但係咧，其實大部分咧喺網絡文學裏面瘋傳或者流行咧。都唔係太關個作者嘅風格啦，當然佢出名咗係嘅，但係係關嗰個主題為多，就係因為跟讀者或者嗰個時候嗰個時勢係興啲乜嘢，所以跟咗，咁反而作者就會覺得我冇個主導性，跟住咧有好多其他，點解嗰啲會紅㗎？會唔會開始會質疑？尤其是我覺得咧，網絡文學嘅美學咧係冇咁着重嘅。 我哋將個問題試下咁樣去結構翻先，即係話網絡文學裏面作者、讀者同個類型呢三者之間係一個咩嘅關係呢？ 我成日都會諗翻嘅，其實 即如果我哋個網絡其實係一個平台啦，類比翻好似我哋以前睇一啲嘅專欄或者即報章上或者係一啲嘅章回小説，每一日去 update， 其實嗰陣時每一日嗰一段仔嘅故事，某程度可能都會有受到讀者嘅外號嘅影響，因為佢哋係寫信俾報社，啊，我想點覺得咁樣咁樣咁樣喎，咁其實都有影響，不過個影響冇咁即時，冇咁快啫，即我覺得個生態基本上是一樣的。咁你話，但當然去到網絡時代，嗰、那個三者嘅嗰個關係咧，係快咗好多，緊扣好多。但你話同以前係咪話差好遠咧？我又覺得唔係嘅。咁我覺得作為一個作者，你要自己去即係當然一開始嘅時候，你自己可能好想得到認同，即可能就會好似頭先阿毛毛話齋，喂，讀者想咩，我俾咩佢咯。咁但係去到某個程度，我覺得佢都會希望自己有翻自己嘅某一種嘅，即如果佢真係想做一個作家，係啦，唔係淨係即係齋寫賺錢的話，我覺得佢點都會建立翻自己一套嘅風格喺度嘅。 即我諗，我剛才話即以金庸先生寫《鹿鼎記》為例，剛才半講笑啦。實際上，就算今時今日，如果我諗金庸先生寫咧，佢都會幾自主自己決定嗰個故事嘅流向嘅。個原因係剛才講嗰三者嘅關係係咧，我覺得有咩作者咧係會有咩嘅讀者嘅。即係話有啲讀者就係會好主導地影響作者，咁如果作者係好慣性會被讀者影響到咧，咁佢哋就會構成一個 bonding 啦，一個聯繫啦。但我諗有啲讀者咧係幾中意睇一啲好有風格或者好自我嘅作者嘅，佢就係睇個作者嘅反叛，佢就係想睇作者嘅嗰種特立獨行嘅睇法。不過咧多啲就唔喺小説裏面出現，我覺得呢一種讀者同作者關係多啲喺散文。作者好多散文作者咧，係你真係唔會干擾到佢嘅，大家就係想睇佢睇到啲我睇唔到嘅嘢，咁你咪干擾唔到。所以同個類型或者個創作嘅文體都可能有一啲關係。 我覺得啦，網絡小説同文學嘅有一個好重要嘅區別，就係咧作者其實係更加赤裸同埋直接去面對人性嘅慾望嘅。 點解咧？ 譬如話，而家好多網絡小説啦，我哋開口供啦，即係都係一個窮小子係點樣一開始係好低嘅，跟住咧突然之間得到一個金手指，即係我有個開掛啦，跟住就開始個實力即刻好上，好勁，跟住即刻打臉嗰啲反派，以前羞辱你嘅咧，你冇用嘅人，一個廢柴，你而家變得我嗱，我唔係廢柴，我即刻打瓜你咁樣，跟住咧令到一啲大佬好欣賞你啦，你有班兄弟幫你為你去生去死，同埋。得到唔同類型嘅女性嘅愛慕啦，跟住最後佢要反抗一個好勁嘅權力中心，自己變成一個新嘅秩序嘅創造者。其實佢係好直接去面對人類嘅慾望。其實我哋內心係咪就係想呢啲？女性嚟講都係㗎，霸道總裁。我哋好多女仔可能以前都有曾經幻想過，我通過愛上一個男人而改變自己一切。但依家就可能變咗，我係獨立大女主，我乜嘢都好勁嘅，即係呢個係我哋嘅最直接嘅慾望嚟嘅。我覺得反映咗一個時代嘅人性嘅慾望。 但我唔係好肯定呢一個係網絡時代先有定係一路都有，因為例如剛才嘅嗱兩類啫嘛，一類咪就係成長故事啦，傳統地；另外一類就係言情小説故事啦。都係有啲類型啦，即係意思下，其實類型文學，我哋作為流行文學嘅一部分，類型小説其實好多時就係學你所講，就係好貼近一啲比較主流或者好多人都有嘅一啲套路式嘅東西。我只係諗緊就係網絡文學係咪只係令到呢一類型嘅創作或者作品更加多同埋更加快地出現，相對於以前，但係其實嗰個點解氣鬼其實係冇乜大嘅分別咧？我聽落去就唔覺得同以前嘅。即係小説類型小説係好大的分別。 我覺得係呢件事係會放大咗，同埋會更加係會深入咗嘅，因為佢面對嘅群眾其實係唔需要露面，我唔需要買你本書，我唔需要攞你本書出嚟話俾人哋聽我買咗，係啦。咁所以咧，例如有本書叫《霸道總裁》。 愛上我， 愛上我呢本書係好難 去買嘅。你從我袋入面發現呢本書， 好好啊！你幫我當作個下聯啫。 呢個係真嘅定係作㗎？我想問。 作嘅。 我 想問。 而家好多呢啲㗎，即係好長咩咩咩王爺驕傲王爺偏偏只愛我嗰啲。 喺網上嘅小説，我會即刻。 哦，點擊嚟睇啦，或者佢嗰個因為個價錢亦都好細好多啦。但我唔會買一本書，跟住我呢本書亦都唔會擺喺我書架咯。會突然間會見到米克呢本書，跟住霸道總裁愛上我，係爭少少嘅。 但我哋會偷偷睇嘅。 點解要將我名擺上去咧？我又唔好理解。 係咯。 但係我想講嗱，我依然堅持先，就係、是、所以以前呢啲嘅小説咧，都好少人買噶，通常係租借嘅。 嗯。 即係你有冇一堆言情小説、漫畫譜，咪一邊漫畫就係頭先講男頻嗰啲咯，女頻嗰啲就係言情小説嗰部分。其實一路都有嘅，大家都係唔會擁有嗰本書，因為大家唔會覺得嗰本書係一個需要收藏嘅東西嚟嘅。但係需要訂閱，訂閱嗰樣嘢其實幾似網絡文學裏面嗰種瀏覽嘅性質。 不過咧，你頭先講咗一個其中一個好大嘅重點嘅，頭先話。作者或者作家佢嗰個風格係會出啲嘅，喺嗰啲散文啊或者獨立一啲嘅篇章裏面會出到，但喺網絡文學裏面咧，就係小説就係最多問啦。 哦， 我覺得所以就係個觀眾主導咧，喺頭先個三角形裏面咧，個題材係會多啲。 嗱，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即會講下究竟喺網絡文學裏面作者類型同讀者之間係一個乜嘢嘅複雜關係，又會產生咩嘅美學價值咧？下一節繼續傾。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討論一下網絡文學。剛才咧，仲有一句説話咧，揞住咗我嘅。佢話作者咧最靠嗰啲就係月費啦咁樣。嗱，我哋唔係靠月費，我哋想要多啲讀者啫。 我都多謝你嘅，得一句揞。 唔係，因為作者找尋自己嘅讀者，其實都係一個幾漫長嘅一個過程嚟嘅。咁但係網絡時期就令到作者咧相對。有一個假象，覺得容易找到讀者，但係隨住個網絡文學嘅嗰個膨脹咧，其實又調翻轉頭嘅，就係其實因為太多作者，到咧其實你要揾翻讀者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這個又係一個循環咯。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好多人。做網絡小說家，因為可能真的可以賺到很多錢，而那些很成功的內地的網絡小說家，譬如說改編成《慶余年》的那位作家啦，他應該保守的收入每年都有過千萬，即是最保守的，所以呢很多人加入了這個網絡小說的作家的行列啦，好像內地有一個很大的網絡小說平台，那裡面有一個起點是專門課男頻的，他今年呢就已經有20萬個新作者的加入了，當然呢20萬還不包括一些用 AI 去寫，即是扮自己是真人，但其實那些大平台呢是有很多 AI 的方法去打敗你們，即是其實他 check 得出你是用 AI 寫的，所以這麼多作家呢一起，你要怎樣才可以開始賺到錢，其實已經很難的了。首先呢，好像你要寫到一定程度咧，係有10,000，可能有10,000個人去睇啲編輯，即係嗰啲大公司嘅編輯先可以開始留意到你。咁留意到你之後咧，佢就會問你：你簽唔簽約啊？你簽約咧，我哋就會幫你即係擁到前少少。跟住你簽約咧，我哋就會俾你一個保底嘅費用。咁保底嘅費用就係叫做全勤獎。 哦， 即係你每日要上傳4000字，每一日。你才可以拿到這個最低的獎 金，即勤工獎， 勤工獎啦，係啦，可能每個月得幾百元、1000元嘅啫，你點生活啊？所以其他就要靠你去即點擊率啦，或者訂閱啦。咁但係可以好誇張嘅喎，訂閱可能一張啊，你寫好多張嘛。咁通常而家啲男頻嗰啲小説，我而家睇到嗰啲可能都係過千萬字、幾百萬字，佢哋寫咗幾年。咁可能其中一張最高收入已經有20萬，仲唔包括嗰啲打賞 嘅， 所以其實個收入係非常之可觀、可觀嘅。 係啊，即係寫幾張其實等於我哋寫個電影劇本嘅收入。 係啊，冇錯，有可能。 係啊，即係睇下你咩製作啦咁，但係都係啊，即係你所以嗰個其實又係一個幾大嘅夢想又好或者目標又好，但係又唔係個個都做到啊嘛。 頭先佢咁講咧，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嗰次，好似而家啲偶像團體咧，男團、女團咧，即係啊，你要訓練嘅，但係咧嗰個訓練就好似頭先佢所講啦，你每日要即係由個起點嗰度啦，開始每日寫4000字啦咁樣嘅，但有可能你係一直爆紅噶嘛，係啦，即係好似啲男團一樣，但係你就一定要有咁嘅，但係亦都唔保證你一定紅得到，即係。但係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話佢已經比起以前我哋所謂嗰個文學界，即係你要出頭，你係好難嘅，因為你首先你根本冇人睇到你嘅文章，你要出一本小說又好，或者 even 你要去投稿都唔係咁容易。但係有咗呢啲嘅頻道嘅時候，大家好似見到有個希望，咦可以做到咁，同埋係有機會，相對嗰個門檻或者各類嘅嘢係簡單過以前好多。咁但係。另一邊就係話好多人去做啦， 成功率低， 係啦，成功率變得好低啦，嗰件事又會好難，可能好難俾人見到啦， 但係呢個就係個網絡文學嘅特色咯，同埋佢係會加埋一個叫做社交平台嘅加持，即係嗱，平時以前可能賣廣告，跟住可能係一啲讀者嘅交流或者係見面介紹本書嗰個情況，咁而家基本上佢本書嘅宣傳可以夾雜好多。社交平台一篇我一個 post 一個貼文裏面嘅吸引佢，咁跟住佢又可以走去睇我嗰個小說，咁所以呢一個我覺得正正就係嗰個網絡文學嘅一個特色，亦都正正就係點解讀者會係好大咯。你諗翻頭先阿烏所講嗰個嘅情況，其實你只要有一篇係曾經成功過咧，你其實嗰個自己咧。究竟仲可以維持到幾耐呢？係啦，我當我一篇文我已經可以有20萬、30萬。 係。 咁跟住咧，我突然間咧，我本來可能係出嗰本書嘅時候，可能係5000個讀者咁嗰只買咗，但係而家突然間有50000個人瀏覽過去睇過我呢篇文，其實係從心理學嚟講咧，佢好難再維持自己，佢會一路追求嗰個提高自尊心嗰樣嘢咧，就會去令到。我覺得題材嗰樣嘢咧，所以網絡文學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我覺得讀者係好大。 係，但係即係嗱 ，Andy Warhol 就話即係喺未來世界，每人都有5分鐘成為英雄啦。咁而家嘅世界你有5秒鐘啦，可能，但係可能你一生人都係得嗰5秒啫。即係我意思，你嗰篇可能突然間爆上嚟，但係好多人一世都係得嗰篇嘅啫。即係我俾你20萬，咁20萬係一個大數目啊，但你一世都係得嗰20萬。但佢就會撐住你繼續寫落去，呢一個咧都唔係少見嘅現象嚟嘅，即係好多你諗翻起大家記得過嘅潮文，你諗翻個作者，你係完全諗唔起係邊個嚟嘅，連佢嘅網名你都唔記得。嗰樣嘢就係某個時代嘅，我諗係嗰種好弱肉強食嘅森林法則，其實真係幾明顯嘅。 係啊，因為如果一旦成功咧，可能。書賣書都唔係佢哋嘅最終嘅目標，其實書賺嘅錢係唔多嘅。佢哋賣影視版權呢個價錢係可以幾百萬上千萬，而佢拍出嚟嗰套劇有咗流量明星嘅加持啦，變成一個爆劇之後咧，你下一套咁嗰間公司可能直接同你簽約，一嚟就會俾幾百萬你，跟住同你一齊商量嚟緊我哋寫啲咩，即大家一齊其實去造就一個產品出嚟，你變成一個產品嘅經理啦，你可能就不再係一個純粹嘅作者，你係一個 icon， 即你可以賣錢啦，你個名字已經喺平台已經即刻可以過到米哈，你寫嘅嘢，你寫乜我都要，你叫吳子墨幫你寫我都要。即係會有咁樣嘅情況， 即係個作者變咗個 IP 本身係嘛，即係唔單單係故仔。但係剛才講緊咧嗰個即係嗱好多讀者啦，咁然後同時間作者嗰個門檻又好似相對低啲啦，大家都可以做作者啦。聽落去咧好似係一個剛才講啦，弱肉強食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作為一個創作人咧，我又覺得佢構成一個幾健康嘅狀態。個健康狀態係咩啫？括住嘅健康都係健康就係話。其實以前咧會有一樣嘢就係話，讀者睇完啲作者寫嘅嘢之後會覺得，我都寫到啦，即係都麻麻啫啲嘢咁樣，唔係好就咁睇啦咁樣。而家唔同喎，而家係讀者會嘗試去寫，佢寫嘅過程會明白到原來自己寫唔到。 係，堅持已經好難，攞到個勤工獎已經攞唔到啦。 當佢知道自己寫唔到，佢就會。又去翻變翻讀者，甚至係一個識得欣賞作品同埋欣賞作者努力嘅一個讀者。咁你整個文學嘅群體咪會壯大咯，即係你慢慢會擴大咯。因為 讀者會欣賞作者的努力，作者又覺得有個目標或者想像是有一日可以成名。這個會構成了網絡 文學為何可以都算是持續。網絡文化很多時候都是潮起潮落的，但是網絡文學整體來說，我覺得依然是一路都是維持一個幾健康幾龐大的狀態。 所以網絡文學的讀者在你來看是更加應該怎麼說呢，他更加認真去看個作者裏面的內容，比起可能是以前看書的文學會更加多。 這裡呢有一個挺有趣的，就是網絡文學的讀者呢是很直接的，直接的意思就是他不看就不看咯。什麼意思呢？傳統我們說買書的讀者呢，很多讀者是他會喜歡個作者，其實都會喜歡跟作者買書的，就是個作者出什麼書都買的，都會有，但他可能真的是為了買那本書而已，或者收藏那本書，看可能 10% 是吧，然後放低了。對於讀者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內疚感，我已經買了這樣，但是網絡文學的那個生態就不是這樣，讀者不看他真的不繼續訂閱或者不繼續追隨的了，作者是直接知道這件事的。所以我覺得讀者在這個這樣的層面裡面可以被理解為更加忠實的讀者，因為他一定會是跟著你的字去看，他才會繼續去到下一章節或者下一部書。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你會更加直接的反應，而這個呢也都影響著其他投資者為何會投資一個網絡文學去做電視電影，因為其實那個粉絲群呢相對穩定，我能夠預計到，我計到條數啊，你傳統不是的，你買了書而已，買了書是不能過看的嘛，之後再變其他人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網絡文學就容易一點計到那條數。 是啊， 基本上的數據好像可以看得到究竟是以受歡迎啦，賺不賺到錢啦。但我覺得有一樣東西剛才講到幾不同的，就是說由於那個讀者的反應很快，其實整樣東西那個 circle 也都很快。你說剛才講到那個文學上是相對健康，咁可能係嘅，因為以前傳統賣書嘅嚟講，我根本好多時除咗賣書嗰個數量之外，其實我睇唔到讀者嘅反應唔係太多嘅，或者係我作為讀者，其實我都會有好有想法想去做變成一個作家嘅時候，我好似好清楚見到呢個生態而家係點樣發生，即係喺網絡上面，以前喺出版社嘅年代，其實我係睇唔清嘅，即係可能我連發行啊各類嘅嘢我都摸唔到其實係點樣嘅。但係而家呢一個循環咧，我哋見到啊，如果我真係寫到一啲嘢受歡迎嘅，我有咩渠道可以維持到我的生計啦，即係頭先我哋所講賣 IP 啊、各類啊、影視啊各類嘅嘢啦，即係好似係望到，如果我條路係能夠，當然你要行到先得啦，我行到咁樣咧，就可以去到某一步啦。咁以前係難啲嘅，難啲見得通嗰個情況 嘅。係網絡文學剛才講就好似話，即係例如小説咁樣，咁就諗緊哇，係咪大紅大紫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咧，我覺得咧，就算係我哋話傳統嚴肅嘅文學咧，喺網絡文學嘅生態裏邊咧。都找到一個幾又是健康 的位置，就是始終網絡呢是一個龐大的受眾，即是說就算我做一件事幾小，即是全球人口1%，但是有全球人口作為個底，1%都很多的嘛，所以你會見到呢，其實呢網絡時期呢文學雜誌或者網上文學雜誌是講傳統嚴肅的文學呢其實都多的，即意思就是大家都相對容易發表了。咁以前有一種即係你都要成本去印本嘅，而家唔使嘅時候就係好多評論啦，文學評論會多咗啦，寫詩嘅人多咗啦。咁就算你話哦，我真係得嗱，相對於如果一個流行嘅小説喺網上，通常讀者有幾多少啊？毛毛。 哇！ 可以有幾多 少？我點擊率可以有過億嘅點擊率啊！ 可以有過億啦，咁啦，一個詩，例如我話我得1000咁先算啦，但你唔好睇少1000，即係平時如果我要出本詩集，可能加埋得32個人買，咁1000都好大條數啦，即係所以嗰樣嘢都係一個相對性。所以網絡文學雖然我哋集中好多時間去講流行嘅文學，但係其實佢仲有對傳統嚴肅文學嘅一啲即係有益之處嘅。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講下喺網絡時期網絡文學嘅創作或者作為作者有咩值得關顧同埋關心嘅題目，我哋下一節繼續傾。 嚟到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網絡文學。剛才咧上一節就講到咧，即係網絡文學其實我哋好似好偏重講緊類型文學啦、流行文學，但其實作為一個生態圈咧，佢都係有翻傳統啦、傳統文學啦，或者所謂即係一啲叫做嚴肅文學嘅一啲表現，只不過又等於翻即係一般嘅文學生態，就係、是、有主流，然後嚴肅咧就好似常。變緣啲或者讀者少啲咁，其實同個現實世界其實又唔係差咁遠咁樣。 其實都係嘅，即係話你頭先我所講，其實網絡令到我哋能夠睇到嘅文章其實係有好多受眾嘅一類啦，亦都有好多好似頭先所講係冷門啲啦，或者係相對嚴肅啲嘅，亦都有多咗個途徑去發表嘅。咁好似以前我記得即係啊部落格年代嘅時候，大家係好認真地去經營嗰一篇嘅文章，因為大家知道啊嗰篇嘢要好認真啦，仲要擺埋一啲相啊咁上，一個好完整嘅文章。咁我覺得嗰陣時大家係會，如果真係好認真寫嗰啲人咧，其實係追求緊，有第時有冇可能係出版咧，出一本書咧，集結成書咧。咁我好記得嗰陣時我睇過一個喺網上面都寫幾多。嘅文章嘅一位女士，咁佢係主要係寫食嘅，但係佢係用緊自身嘅經歷，因為佢自己好中意煮啦、學廚啦，咁佢真係去咗一啲專業嘅廚藝學院嗰度學咗之後咧，就真係去投身於喺餐廳裏邊去做啦。咁咁啱，因為佢自己嗰個屋企嘅關係咧，咁佢就成日都周遊列國嘅。咁喺某一段時間就係留咗喺香港嗰度，咁佢寫佢喺香港嘅經歷。亦咁啱咧，嗰陣時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米芝蓮就出版，所以好多餐廳屬於尤其是高級餐飲嘅討論咧，就喺嗰陣時發生。咁因為佢自己本身除咗係煮嘢食呢個背景之外咧，其實佢自己係讀人類學嘅。咁變咗佢嘅文章咧寫上嚟就唔係純粹一個經驗分享，佢有好多嘅理論啦，或者係一啲。做 research 或者人類學的方法去講翻某一啲嘅現象，某一啲唔同種類或者係可能意大利菜、法國菜、中菜各類唔同嘅嘢嘅一啲嘅比較角度唔同嘅嘢就擺喺度啦。咁其實佢係介乎於一個嚴肅同一個輕鬆之間嘅，即係我睇嘅時候，咁就好有趣味嘅。咁最終佢真係後屘就集結到佢呢啲文章咧，成為出版咗一本書。咁啊好得意個名叫《廚房裏的人類學家》。咁我覺得好有趣喎。咁我後屘我都識咗呢位作家，就是、因為佢寫嘅部落格。我又去回應一啲嘅説話，就係咁樣去認識咗佢，咁到而家都係好好朋友。 呢個例子咧有兩個可以延伸出嚟傾下嘅項目，就係第一就係我哋啲老派啦、傳統作家啦，對於書係好執迷嘅，即係你寫啲嘢出嚟係要印到成書，咁個先叫最終完成版，係嘛？咁但係對於網絡嘅世界嚟講咧，書好似唔係最終完成版本嘅必要嘅形式嚟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個可以延伸出嚟討論咧，就係喺網絡世界咧，其實作者個我係好大嘅，因為大家期望緊就係睇緊你去寫咩。嗱，剛才講小説好似講緊就係話哦，好睇個潮流，睇個類型，咁就要寫啦。個我係好受讀者影響啦。但係當去到網絡時期，去寫一啲叫隨筆類、散文類或者專題類嘅東西咧，個我又放到好大啦。嗱，我哋先討論翻書先。網絡時期，網絡作者有參與啦，咁書唔係最終形式。 係噶，因為版權你嘅收入係大過書好多噶嘛，我認為啦。咁同埋頭先阿 Morris 講嗰、那個好似個美食作家咁樣，其實我覺得依家所謂嘅網絡文學都主要係指fiction， 即係小説。如果佢講到好似 non-fiction 或者一啲有知識類嘅嘢咧，其實主要係去到唔同嘅平台，譬如話小某書啦，即係其實係變成咁樣嘅，即係分得好清啦。而家呢兩樣，即係 fiction 同 non-fiction。咁但係依家都多咗，即係頭先講到好多嘅題材係比較傳統網絡小説有嘅題材啦，但係。近年咧，其實有一個流行嘅題材就係現代同埋現實貼近現實嘅 寫實 嘅，所以好多網絡作家其實佢係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即係我係一個警察，即係好多網絡小説作家係警察啊，係做金融做得好成功嘅，而佢哋寫出嚟嘅故事咧，雖然文筆未必畫得特別好，但係真係好真實，啲 觀眾一睇就係你係做呢樣嘢嘅，同埋作為警察，其實佢睇到嘅人性嘅嗰種黑暗、嗰種深刻，其實係比一般嘅作者可能睇到嘅嘢仲多。雖然佢寫嘅文筆唔係咁深刻、唔係咁優美，但係呢啲算唔算嚴肅嘅文學呢？我唔知點樣去講呢件事。 呢個直頭似係真係去翻人類學家有陣時要去寫翻一個事情或者現象嘅時候，佢要自己經歷。即係例如我要去我寫快餐店咁先算啦嘅一個現象，咁我就去試下做快餐店嘅職員。咁但我都係試啫嘛。或者我哋做編劇嘅話，我哋要 揾體驗演員嘅體驗派嘅 演員。或者可能揾咯，即係有陣時你講真，我哋寫警匪咁，其實都係要問翻即係 警察叔叔， 警察叔叔去攞翻啲資料啊、術語啊，點樣分緊呢樣嘢係俾邊個啊咁樣。但而家就唔使啦，而家真係用翻我第一身佢個職業本身去講，其實嗰個真實性或者嗰個細節又會多咗好多，這個都係網絡文學裏面其中一個即係優勝嘅地方。 係啊，同埋作者唔同啊，即係網絡文學嘅作者其實冇咁紙本迷戀 係 嗰個情況，因為佢睇完字啦，佢其實冇咁嘅需要要有一本書淨係擺喺我嗰個書架，或者佢個書架其實係喺嗰本自己嘅電子手柄啊、手本啊，或者其他嘢。反而佢呈現另一種模式咧，對於網絡嘅讀者嚟講係好吸引嘅，即係佢呈現成為動畫，佢真人版，跟住究竟邊一個會做主角？呢啲反而對佢吸引，所以變為一本書嘅情況就會少好多好多。同埋頭先所講嗰個情況就係、是。網絡嘅文學就係美學，唔係要求高，但係佢要求嗰個可能係真實性或者個深入度咧，係會好高。就係似頭先就係我自己經歷過嘅嘢，例如咧網絡裏邊咧，其實有一本嘅都係小説咧，其實佢都係寫緊一啲嘅金融嘅騙案，或者我點樣去揾錢，或者係大家大鱷之間點樣去爭鬥咧。其實呢啲你一定係內行人先至會知道嘅一啲嘅情況，但係其實佢寫出嚟咧，唔係小説式嗰種文筆上嘅吸引，亦都俾唔到意境俾你嘅，即係佢描述唔到嗰個鬥獸場嗰個情況，但係佢嗰情節咧就係好真實。 但係咧，我作為一個主持咧，我要冷靜翻啲先。我剛才咧係高度修飾同埋浪漫化咗嗰件事嘅，因為咧唔係大家唔係淨係中意睇細節同埋寫實嘅。我舉個例，如果藝術家同你好細節咁樣講，嗱我揀筆咧係用邊支筆啦，咁咧顏料咧喺邊度嚟啦，咁樣未必好多人睇嘅。但係佢寫藝術界裏邊嘅秘密， 即係獵奇嘅 八卦，係啦，其實係獵奇， 係 即係咧講金融又好，講唔同一啲唔同嘅即係社會嘅現象又好，全部其實係嗰個獵奇嗰、那個揭秘嗰、那個係咪先係個成功嘅方程式嘅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咧？而唔係所謂嘅寫實同埋細節咧？ 唔係我嗰、那個細節，我覺得就係嗰、那個獵奇之處咯。 啊， 係啦，即係因為其實你當嗰件事咧。營造到好專業嘅情況咧，就係夠細節，係啦，同埋講得精細，即係嗰個情況，係啦， 咁得你知冇人知， 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就已經滿足到嗰個喺網上邊嘅獵奇，所以奇幻都係其中一種喺網上邊嘅一啲嘅小説嘅文學咧，係好流行嘅一啲嘅題目嚟嘅。 其實我哋編劇係最中意呢啲專業人士寫嘅小説改編嘅。你知道我哋編劇都冇翻過工㗎啦，即係你叫我哋去，就算問好多警察， 編劇係一份工嚟嘅。 係咯，但係唔係即係問警察叔叔都係佢冇可能將一啲好，因為警察叔叔唔係讀編劇㗎嘛，佢可能就係、是、呢件事就係咁樣。但如果嗰本書可以又有情節，又有奇觀，又有啲我哋冇見過嘅嘢，咁真係好好改編啊！呢件事真係完美。 但係剛才我哋講緊即係嗱，喺網絡文學裏面，如果你要成為成功嘅一個個案，咁其中獵奇係一部分啦。仲有冇其他方法係可以成功？有冇方程式嘅咧？ 有啊，有得賣噶。因為你真係跟佢嘅話，你就唔知幾時先可以出到街咁樣。 但係呢個代表咗好多人想知個方程式。 好多人想靠呢個揾錢或者用自己嘅愛好去維持自己嘅生計啦，但係有嘅，佢有套路嘅，即係譬如話你 用後之後係點樣咧？聽用戶嘅分享， 即係我有睇下嘅，即係譬如話佢會點樣塑造一個人物，佢會俾你99條問題， 你去答呢啲問題，答曬你就知道你個人物係咩。即係譬如話呢個人，佢遇到一個生死關頭嘅時候，佢會講咩啦？佢平時去到一個茶餐廳，佢坐咩地方啦？咁呢啲問題都係你塑造一個人物嘅一個方法，係嘅，呢個係有用嘅。但係你係咪答完呢啲問題，你就可以寫成一個小説咧？ 但係剛才聽你嗰啲，其實我哋教寫作班啲教科書都有齊。 所以你可以做呢個生意啊！ 唔係，而且係初級。通常咧，我覺得出親方程式嘅咧，係代表啲乜嘢？代表嗰個範疇係好揾到錢嘅，即係例如投資啦、買樓啦，即係全部都有方程式。但係能夠富有嘅咧？ 都是絕少部分啦， 即係唔 係 真係跟住 出書嗰啲啦， 都是教嗰個 都是教嗰、那個。咁所以咧，其實是不會有的，如果不是你一定是呢件事的成功是會反攬的、其實那個情況似啲係似係如何寫小說， 是 多過如何寫一個紮實小說，或者是有結構的小說，就是多過一個受歡迎小說。因為受歡迎咧，就係同我哋喺一開頭阿 Morris 都會有講嘅，就係同個時勢啦，而家究竟我哋興緊啲乜嘢啦，網絡裏邊講緊啲乜嘢啦，係啦，係而我又可以做到嗰個結構，跟住中到呢一個嘅時間，咁嗰個個風行就會出嚟咯。個風行捉唔到就係因為我哋捉唔到啲時勢，係捉唔到社會嘅變化。 其實最難咧，我覺得係反而係調翻轉，帶領翻某一樣嘢出嚟。即係頭先我哋都有講咧，我哋好似喺個網絡嗰個文章或者個發展咧，都係跟緊一啲潮流啦。即係嗰排興啲乜嘢啦，社會上面有咩問題啦，嗰排興穿越，我哋就係咁寫穿越啦。但係咧調翻轉，反而係比較少咧，係某一樣嘢係因為喺網絡文章嗰度爆咗出嚟咧，而是一個好新鮮的一樣嘢，而帶領翻成樣或者唔單止係一個網絡文章嘅行業，或者係連另外一啲咧都產生到一新嘢出嚟，好似相對咧可能我未必知道咁多啦，但好似相對調翻轉係會少啲嘅。 但係嗰樣嘢我係即係一半一半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我係覺得的確係有套路同埋結構嘅，因為咧我哋面向如果係講緊主流或者叫做流行文學咧。大眾一定要聽得明你個講故仔方式，所以你要學識嗰個結構，令到大家都容易睇得明咧，係真嘅。但係嗰個唔係一個最終嘅條件咯，嗰個係必要條件。但係充分條件其實可能係你要中到大家想睇嘅主題，或者再加添一啲新意，即係嗰個佔一個好細嘅部分，但係嗰個係必要令你突破嘅。咁有陣時有人會追啲主題咯，即係嗱 keep 嘅其中一個主題啦。性與暴力可能是另一個主題，其實都是很多時候會容易啲去 hit 中大家，所以咧網絡文學實在太多嘢傾，最緊要大家睇多啲，寫多啲。下一集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其他嘅議題，下一次傾。